觥筹交错，时光如梭，迷失自我，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好我，无知生活，一身无装，自得其乐，谁的命运？ 只为了几朵不择手段的美丽花。